带来这首歌曲，也是说明了流行音乐的现象哈。在这样的榜单上面，大家都希望能够在榜单上见到自己的名字。不过你的音乐质量怎么样呢？你的音乐作品怎么样呢？来，加油加油！北京时间9:05，15秒，问候每位正在路上聆听的好朋友。好了，几种方式和我进行互动哈。一种是在家族群当中，很久没有发位置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来发一发位置。方便的话，不要影响行车安全哈，让我知道全北京每一个角落都在收听。更加方便的朋友，如果已经落定了哈，没有在开车或者在坐车的情况之下，也可以下载青青 FM 升级到5.0版本去寻宝。同时呢，还可以把自己的用户等级升级，升级到3级以上，就很容易让我看到你，也可以发很多图片了。好了，下载青青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就好了。想不想穿越哈？和很多穿着古装的人在一起，然后还原剧本呢？哎，有个原剧本杀的票在等着你。那我们今天呢，还有这样丰厚的奖品要送出哈，就要到中秋节了。如果没有特别的安排，就想在室内好好玩一玩，那这个抢票的机会你要抓住了。特别是还可以穿越哈，穿上古装很有意思。另外呢，我们今天的汽车音乐会还有好酒相送。哎，继前一阵主播很豪爽的送咖啡之后，现在很多听友说好豪横啊，又开始送白酒哈、啊。对呀、啊、对呀、啊，还有好酒相送的，不要把你灌醉哦。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好，我们就来听这一首《你把我灌醉》，黄大炜的歌。不过我们现在要听到的是动力火车翻唱的版本，感觉一下和黄大炜的版本有什么不同。对了，就是要把你灌醉，好酒相送哦。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了。 看往城市边缘开，车窗都摇下来，用速度换一点痛快，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却无从告白，是你留给我的悲哀。我爱让我变得看不自找伤害，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扛下了所有罪，拼命挽回。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爱的手坏都猜，你为何离开？可惜永远没有答案。对我，你爱得太晚，走得太快，我的心你不明白。伤害，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扛下了所有罪，拼命挽回。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爱的手。 动力火车在2004年推出一张精选集，名字就说明他们的想法，因为名字叫做就是红，其中收录了27首作品，首首都是经典，你把我灌醉就在其中。刚刚翻唱黄大炜的这首作品哈，虽然是一张翻唱，不过动力火车呢还是花了不少的心思的，可以听见这些音乐的全新面貌，因此在编曲上特别找到了和动力火车曾经合作过的音乐人黄韵仁呐，还有董事长乐团呐、黄中岳啊等等，还有地下乐团等等等等，用新的音乐元素让动力火车翻唱的部分更加新鲜，更加听起来不一样。好了，好听的音乐就来自汽车音乐会。 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9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 谢谢草兄刚刚帮我预告过了， 感受汽车， 汽车时尚资讯，汽车 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汽车时尚资讯，小秀刚刚帮我预告过啊，说老司机打死也别做的4项汽车保养，别去做，浪费钱啊！怎么回事？汽车呢，最少不了的就是保养。当我们去 4S 店的时候，有些维修工呢就会给你推荐，哎，您要做一下这个，我觉得您的车现在要做一下这个，然后呢稀里糊涂的就做了好多，然后呢最后一结算，哦，怎么这么多钱？对，所以我们来看看有些不必要做的、不用乱花冤枉钱的地方。第一，就是空调清洗，夏天用空调的次数变多了，但很多人觉得已经好久不用了，里面一定存在着很多灰尘吧，一打开感觉泥土的气息扑面而来，感觉清洗一下是比较必要的。其实呢，他们在给你清洗的时候只不过是把一些清理液倒在里面，然后打开外循环，这种磁吸其实自己在家也可以做，完全没有必要让他们帮你做，还收你很多钱。好，第二个是发动机的养护，虽然这个项目呢听起来比较高大上，但其实无非就是把清洗剂倒在里面，然后让车子怠速，也就短短十几分钟可能就要花上好几百块钱，这虽然是一种非常不划算的保养，像一些老司机啊，他们根本就不会做这个项目。其实呢，只要看一下发动机里面是不是存在大量的积碳，如果有的话呢，自己去清理一下就 OK 了。再有呢，就是轮胎保养。大家都知道啊，轮胎是和地面接触最多的汽车配件，当你的爱车行驶过程当中啊，这个轮胎磨损总是要发生的，肯定会出现老化或者是皲裂哈，所以很多车主呢就选择，哎，对轮胎保养一下吧，给我的轮胎来这个翻一下新，怎么弄一下，但其实这真的是没有必要的。第四个就是油路清洗，这个和第二个有很多相似之处哈，没有必要，看一下燃油燃烧是不是很充分，如果有问题大家呢就自己清理一下积碳，倒个什么什么进去然后就可以了，完全没有必要在 4S 店去花好几百块钱甚至上千元哈。好了，以上呢老司机也会进入到这个坑里面的哈，各位朋友、各位新手还有各位老司机，大家都注意了，这四点汽车保养我们不要去乱浪费钱。好了，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继续来听这首你很熟悉的歌，看丽陈慧琳《希望》。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这首歌曲应当说是为 Kelly 千惠琳助力不少的一首作品。提到这样的音乐，大家是不是想起当年的大长今？那么看过大长今，对于这首歌曲一定不会陌生。千惠琳的希望，当时呢风头正劲的 Kelly 拿到了演唱这部家喻户晓的电视剧的主题曲，也为他的演唱事业助力不少。啊，刚刚呢在我们的汽车音乐会节目当中又听到了这首作品，也是浓浓的回忆杀啊。好了，在听听到天使当中，你有没有来为我们的节目助力呢？有没有来为我们点赞呢？不会让你白点赞的哈。我们今天呢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提出来，答对的朋友呢我们将送礼送礼送好礼。就快到中秋佳节了，汽车音乐会就是这么豪横，送给大家门票还有好酒。哎，待会儿再来告诉你，待会儿再来出题哈。哎，说到大荧幕大荧屏，说到影视剧，那接下来呢要听到一部电影的片尾曲《72度》，是吴莫愁演唱的。这是为电影《理查的姑妈》特别演唱的。哎，《理查的姑妈》沈腾演哈。然后呢，开始就说这部剧有沈腾，但是我一直等等等等等，一直等到最后，沈腾才出来了，饰演神父哈。那说他的出现真的是整部电影的点睛之笔。好了，待会儿呢，有时间的话呢，来说一说这个台词哈，这个台词太经典了，逗得我都不行了。啊，我们来说说片尾曲，先来听歌。郑一笑担任作词作曲制作人，作为片尾曲也为整部影片的氛围提升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类似总结了整部影片从不可能到可能发生，从没有到蜕变，从陌路冤家到相爱的转换，都在音乐当中展现了。吴莫愁《72度》。 茉莉屋装一个小岛，最爱的红酒配奶酪，椰子树下藏着面包，发烫的双脚有点飘，飞来一只会说话的鸟，海里的鱼儿岸上奔跑，头上多了一顶礼帽，每个细胞被太阳拥抱。下雨也想去大海里游啊游，铺满钻石的海面虽有一点差手，只是一次冒险的心走不剧痛，说不定会遇到那个梦梦。其实很多的午后想说爱你没理由，远处的月气球那是我们共建的宇宙，其实很多的午后你说爱我不需要理由，我们一起闯出这个星球，约上几个好友，奔向以后。小夜想去大海里游啊游，铺满钻石的海面虽有一点差手，只是一次冒险的心走不去痛，说不定会遇到那个梦。发烫的双脚有点飘，飞来一只会 说话的鸟，海里的鱼儿岸上奔跑，头上多了一地礼貌，每个细胞被太阳拥抱。 李灿的姑妈片尾曲啊，搜了一下，其中有很多经典的台词哈，比如说在最后主持婚礼的时候呢，就是说，让这个双方乃至三方一生一世的相爱，也需要三方一生一世的信赖。有人曾经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妻，等等哈，牛郎织女，然后三个人嘛，就是如果你看过的话，你懂哈，牛郎织女和牛，好吧。汽车音乐会，我们继续来听一首很好听的歌，《悠然见南山》，有请图下。 想你的指尖轻绕过我头发，别来无恙，思念花瓣攀上了窗，转头悄悄探望你模样。长路漫漫多愁转，沿途洒满善良的梦的花瓣，像阳光落在星盘飘荡的船游了港湾，从此四季风雨都与你相伴。悠然见南山，山路转着弯，弯弯的青川，橙色的浪漫，绽放星光的夜晚，晚霞怎有你好看，看时间缓缓自在悠然。悠然见南山，交错天与酸，平淡的心安，灼热的温暖，生命如时间停转，刻下永恒答案，心靠南山的悠然。 星光的夜晚，晚霞怎有你好看，看世界 间缓缓，自在悠然。悠然见南山，交错天与算。 生如夏花中，好听好听。办公室当中摇头晃脑听，突然想起我老妈说，从小到大我都是听着广播摇头晃脑，听着广播长大的哈。胡夏《悠然见南山》，同名微电影的主题曲。好了，稍作休息，马上来揭晓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五到第十一位的歌曲，你怎能错过？ 心靠南山。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听得见的旋律叫音乐，能代步的工具叫汽车。 这里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就在每个工作日早九点准时为你开跑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爱车搭配音乐才叫汽车音乐会，就在每个工作日早九点 FM 九七四，腾斌与你每个路口见。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 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九点到十一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十五位，徐怀钰向前冲。 觉得每一天都充满了新鲜。 第十四位，杜德伟向自在的风。 我的心像自在的风，跟着爱。 第十三位，李琦，一辈子的孤单。 当孤单已经变成一种习惯，习惯到我已经不再去想该怎么办。 第十二位，陶晶莹，单身旅记。 背着行囊，我要去远远方，远的可以把过去遗忘。 第十一位，心悦诚服，音阙诗听，休闲少女。 你说我在你的心。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觉得每一天都 心跳加速晒头都方便，随时注意脸红的人会自动出现，一切都在计划中，对自己好敬佩，恋爱的时候我一定会通知各位，伸出双臂一起拥抱这世界，每一次约会都不能浪费，你该在睡，难怪你总是没人追，目标就在眼前，我们向前冲吧， 已经43岁的他演唱着大概20多年前的作品出现在大家面前，不少歌迷都感觉到有点心酸哈。首先呢是当年的青春美少女，现在已经43岁了哈，变成一个中年女人了。再有就是没有什么新作问世哈，还是唱着当年的《向前冲，向前冲》。他这首歌曲依然鼓励了现在正在辛苦打拼的你，虽然说这是一首老歌，但是还是有鼓励作用的。而且呢这张专辑在当年也是卖了100万张哈，甚至还超过这个数字，当年影响力非常大。这样的成绩除了当年的阿妹张惠妹，好像其他的歌手都没有享受过哈。她是谁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提出的问题。来，在天天聊天室当中，或者在家族一群二群当中来回答问题哈。刚刚这首《向前冲》演唱者是谁呢？刚才我有一个小提示啊，现在现年43岁，他是谁？答对的朋友呢，都可以有希望获得我们今天送出的奖品。除了有好酒之外呢，还有就是由大兴朋克庄镇提供的梨园剧本杀门票3张。记住时间哈，只限9月19、20号2天。干什么呢？可以去换古装和百名的古装演员互动哈。门票也是限时优惠，只有79元。到时候呢，里面还含餐，好吃好喝好玩，还有贡梨相送哦。一米五以下的儿童还是免票的啊。如果在我们节目当中没有获得票，别着急，可以在大麦网搜梨园剧本杀来购票，电话是6100-4577，6100-4577，来答题吧。在聊天室当中或者家族群当中，刚刚演唱那首《向前冲》的是谁？好了，我们也先向前冲吧，不管你了，继续攀升第14名歌曲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没有把前奏裂掉，因为好喜欢这样的前奏。杜德伟《像自在的风》，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空降到第14位。好好听的音乐伴你在路上。 像自在的风，跟着爱节奏，新的生活，连四季都忘了，春夏秋冬，你可以像自在的风，将爱散播在我心中，快乐让世界变得不同，围绕着地球转动。哦哦哦，窗外那片蔚蓝的海，把夏天留了下来，月的天空像白日梦一样无忧。 Come on， 空气流动温柔，轻抚我的脸孔，就让烈日蒸发落叶沉重，有一种被释放的快活，我的心像自在的风，跟着爱的感觉走，新的生活，春夏秋冬，你可以像自在的风，将爱散播在我心中，快乐让世界变得 上的颜色都是最绚丽的梦， 像自在的风，伴着爱感觉走新的生活， 在自己手中， 连四季都忘了春夏秋冬，你可以像自在的风，将爱散播在我心中，快乐让世界变得不同，围绕着地球转动，我的心像自在的风，跟着爱的感觉走新的生活，连四季都忘了春夏秋冬，你可以像自在的风，将爱散播在我心中，快乐让世界变得不同，围绕着地球转动， 复古的感觉像是老式留声机当中传出来的音乐。还记得杜德伟2001年专辑 I Believe 专辑当中的这首像自在的风，哎，这是一个磁带哈，是不是听感觉这个词已经很久远了，现在的年轻的朋友可能都不知道，都没见过啊，磁带是什么样子的，小小的方方的。还记得磁带的 A 面分为 A 面和 B 面， A 面五首音乐，第五首是伴奏， B 面呢也是五首音乐，当时呢还有卡带机啊，就把这个卡带放进去。很久很久以前来音乐台做直播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音乐的载体还真是卡带呢，有个卡带机，然后这首歌曲唰到停，然后基本上到了这儿就是这首歌曲的开始，然后唰停就是下一首歌曲的开始，真的那会儿是纯手工的哈，因为不像 CD 啊，你直接一摁一键搞定哈，一摁就是第五首第六首第七首，那会儿完全凭着感觉走，唰停必须是这首歌曲的开始，哎，感觉那会儿的功力真的是超强哈。现在的 DJ 好像做起来好像简单多了，比我们那会儿，哎，又凡尔赛是吧？好了，继续攀升了，第十三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样孤单一辈子，天空越蔚蓝，越怕抬头看，电影越圆满，心越觉得伤感，有越多的时间觉得不安，因为我总是孤单，过着孤单的日子，喜欢的人不出现，出现的人不喜欢，有的爱犹豫不决，再想他就离开，想过要讲究一点，却发现讲究更难，于是我学着乐观，过着孤单的日子。就算没有人 总会孤单，过着孤单的日子。我想我会一直孤单。 一辈子的孤单来自李琦。蘑菇头黑框眼镜是大家见到歌手李琦的第一印象，但是开口的那一刹那你就知道，哎，这可是个练家子。练家子知道什么意思吧？不说了。一辈子的孤单虽然说是翻唱，但是呢他也有自己对音乐的理解和观点的输出。在 MV 当中呢，他是坐在轮椅上的，孤单落寞的感觉从头到尾让你想落泪的说哈。好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3位李琦翻唱刘若英奶茶的一辈子的孤单，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单身旅行必听曲目之一，桃子陶晶莹《单身旅记》，每一段路都会有一首音乐。桃子陶晶莹有着主持人会讲故事的天分，也把这样亲切的声音用音乐表达出来，《单身旅记》。当然，音乐还有文字所不能给予的力量，只能通过音乐来表达。也是上周全新推荐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2位，送给单身旅行的你。 我与爱情都是一脸心酸微信，但我常想共同享有一份风景啊。阳光随晨曦温转头，白夜窗西，我再也不能抵挡心头那种撞击。 让你满满感动的 的歌吧。飘说，听到这样的歌真是满满的感动，化解了心中所有的怨。过去30个小时就睡了3个小时，还在地铁上。谢谢主播这样好听的音乐。生如夏花干脆说，哇，都是我的最爱，首首最爱，赶快把歌单收了。没有听到前面的朋友啊，来回听一下哈。来来来，收下这些小歌单。刚刚呢是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2位，桃子陶晶莹的《单身旅记》。好了，我们继续攀升了第1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你说我在你的心里，像一道风景。 诗听和心悦诚服的休闲少女，流行的元素，美妙可爱的歌词，就像迷你甜甜圈融化在听歌人的心里，旋律如此轻快，跳跃动感，怎么样，是不是也给你一片的好心情了呢？好了，刚刚答对问题的朋友可真多呀。没错，我们听到那首《向前冲》正是徐怀钰的作品。徐怀钰答对了，不过谁会获得这份幸运呢？由大兴庞克庄镇提供的离远剧本杀门票3张，9月19、20号2天可以换古装和百名古装演员去互动哦。门票限时优惠79元，含有共离还有餐，1名5以下的儿童是免票的。大麦网搜离远剧本杀购票，6100-4577，6100-4577，祝你好运吧。哪位幸运的听众朋友获得我们今天送出的离远剧本杀的门票3张呢？别着急，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儿回到更加精彩的汽车音乐会的第2个小时，我们还有好酒要送出，好，获奖的听众朋友留在节目最后再来公布，所以就是让你一定要节目最后，一定要留到最后，把最好的留到最后。好了，汽车音乐会稍作休息，待会儿回到更加精彩的第2个小时，杯子准备好的那位朋友啊，看看今天的幸运者会不会是你？ 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9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Auto Music， Auto Music。 汽车音乐会。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爱北京，

词作者王平九关于这首歌的创作灵感。 大家好，我是王平九。 除了把春天轻轻洋溢，然后呢，就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春天，就勇敢去出发的概念。我知道用什么样的歌，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表达。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Alone in my car, I'm in a parking lot, darkest spotWhy do I crumble quickly, stumble swiftly? Cursing myself, I burn the furniture. A million times in my head, I'm feeling low. Got nowhere to go, but back up again. You gotta get bruised before you get mad. You gotta fall down before you fight back. Was feeling so weak, but baby I'm strong. Little did I know, I'm a champion. I'm a champion. 国内很多朋友对于 Big Shop 都不太了解，但是我们却常常在一些广告当中听到他的歌，还有电影比如说《古墓丽影》当中，可以算得上是新兴实力派的歌手了。这首 Champion 冠军在发行之后不久就迅速登陆热门排行榜，并取得了相当傲人的成绩。好了，北京时间10点05分15秒，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你是谁？在加速群当中发位置哈，待会儿我们还有问题要提出，同时呢还可以在听听聊天室当中点赞。这个专制小星星呢，真的太厉害了。继不羁之势之后呢，他也这个小手点起来哈，这个大概我觉得一秒钟几十个赞，一秒钟几十个都不止，一秒钟几百个赞，那你这个专制小星星是怎么做到的？现在我们的点赞助力排行榜第一位不羁之势，第二位这个专制小星星，两个人开始 PK 了啊。 好了，那我们今天呢，这个送出的这个好酒是从答对第二道问题的听众朋友当中来抽取的，究竟最后谁这么幸运呢？节目最后再来公布。好了，这个奖品呢，就是由茅台古原陈酿提供的399元白酒两瓶。那中秋将至了，不知道您家的酒准备好了没有？有人说酒没有准备好，杯子准备好了。来讲我们今天的奖品吧。啊，茅台集团陈酿酒特价促销了哈，原价每箱呢是4794元六瓶，现价每箱只需要999元，还不到1000块钱哈。啊，请客送亲友的朋友赶快来抢购，在我们节目当中抢不到没有关系，可以拨打电话400-999-1978，400-999-1978，赶快去订购吧。好了，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如果中秋这个小长假不出去，或者国庆这个长假也不想离京，到哪儿去玩呢？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来来来，远方的朋友欢迎到北京来，北京欢迎你。包括我们北京当地的朋友哈，如果说利用这个周末或者是这个中秋的小长假，我想来一次周末游或一次短途旅行，来来来，汽车去骑车，什么意思？第一个骑，放弃您的爱车，然后来骑车，来一次周末的骑行吧。周末出行设计一条从天坛到地坛的骑行线路，总体来说强度不大，有吃有喝有玩，在北京最美的秋天啊，就这样去边吃边逛吧，全程10公里左右哈。骑行时间在1个小时之内，串起了北京所有特色的地方，很有特色的地点、小吃等等，体验当地的特色。人也很少，感受很好。中途你可以玩一玩，停一停，走一走，停一停，大概差不多是3到5个小时吧。第一站，老北京小吃，天坛东面用糖油饼、酱肉包、豆浆解决早点。啊，店里呢还有炸灌肠、炒肝等等北京的特色小吃哈，吃早点或者正餐都来这儿。第二站，三里河公园，骑行到公园东面进入，可以沿河慢慢逛。公园面积虽然不大，但是很有生活气息，还能看到黑天鹅、鸭子、鸡啊，河里还有超大的锦鲤，还有一家咖啡店就在河边，室外的山楂树下喝咖啡，感觉太赞了。第三站，鲜鱼口街呀，西兴隆街，从三里河公园的西面出来就是鲜鱼口街了，找一辆自行车继续骑哈。往东的西兴隆街经过改造之后，现在聚集了很多的人气的店铺。第四站，东郊民巷，往北呢可以经过东郊民巷，这条街上呢有很多的这个欧式建筑，还有大使馆等等旧址，算是北京呢比较最欧洲的地方啊，可以停下来拍拍照。第五站就是南河沿大街，东皇城根南街，继续向北，因为王府井附近是步行街，到长安街之后再到南河沿大街，再一直向北，这段路比较窄哈，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第六站，交道口南大街，安定门内大街，继续向北过国子监，这里可以感受到历史古街的古韵，有红墙可以拍照，还有商店呐、还有事务招领等等，可以逛逛小店哈。第七站，地坛公园，地坛公园有很多的银杏树，现在已经慢慢变黄了，也是拍照的好地方。第八站，那就是烤鸭店了，也是终点哈。逛了这么一天，骑了一天了，一定挺饿的了，来吃吧。哎，这条线路真的是特别北京的一条线路，在这里呢也可以度过特别北京的一天，好有特色，计划走起吧。好了，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很好听的歌，莫文蔚，寂寞的恋人呢。 听妈妈的，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落叶是树的风险。 情感是偶发的时间，用偏方治好失眠。万一你爱的吗，又何心发现温柔的誓言，恋爱的肢体语言，努力爱一个人和幸福并无关联，消息的爱与不爱之间，你都不是太吞下寂寞的恋人啊，试着辛苦的去了解，却是遗憾少见，有谁如愿，真是让人不甘心啊。越是相爱的两个人，越是容易让彼此疼， 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Harry Richard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本期时间10:14:55，欢迎继续守候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有车有音乐啊！好了，我是腾冰，那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今天周三来关注房车、人车、旅行，身体和心都在路上。四海为家的房车露营旅行，真该好好的去体验一次。都说房车是车轮上的家，这一点都没错，但是盲目的出行呢是不可取的，自己选择线路，自己制定行程，攻略在手，说走就走，只要你沿路观察得够仔细，就会有很多的 surprise 惊喜。那户外露营的体验呢，也是对培养孩子的意志品德来说有着非常重要帮助的一次活动。 对孩子培养意志品质啊。没地儿洗澡，来凑合一晚上吧。哎，怎么样？我们这个遇到了困难，怎么解决？来，孩子，你想想办法。我国地大物博，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市场潜力也巨大，是发展房车、旅游、露营的理想的国度国家啊。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看到国内房车和汽车露营产业的朝气蓬勃发展，健康而且是可持续的发展，加油喽！好了，今天为房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来自 Stella 的这一首 Tinted Love， 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吧。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Sometimes I feel I've got you, run away, I've got you, get away from the pain you drive into the hurt of me. The love we share seems to go nowhere, and I've lost my light.For a dust and turn, I can't sleep at night. Once I ran to you, now I run from you. This tainted love you've given, I give you all a boy could give you. Take my tears and that's not nearly all. Tainted love.Tainted love. Now I know I've got you. Run away, I've got you. Get away. You don't really want any more from me. To make things right, you need someoneTo hold you tight, then you think love is to pray. But I'm sorry, I don't pray that way. Once I ran to you, now I run from you. This tainted love you've given, I give you all a boy could give you.Take my tears and that's not nearly all. Tainted love, tainted love. Don't touch me, please. I cannot stand the way you teased. I love you though you hurt me soNow I'm going to pack my things and go. Once I ran to you, now I run from you. This tainted love you've given, I give you all a boy could give you. Take my tears, and that's not nearly all.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飞过我们的昨天。是

可以再听五年的动力哦，选要。 时光如水，点点滴滴都温柔的年纪，偏偏想念踏歌而行，像寻光的飞鸟，曾一路狂奔手舞足蹈，轻咬着嘴角，不负一号，每分每秒，让每颗自由的心放声欢笑。我无比清醒，此刻年少，青春正燃烧，哪怕这明天一路飘摇，也挥舞着骄傲。我无比清醒，梦远天高，却执意得到，人再会如期，不远万里，问近来可好。下雨，梦中繁星，像未来的奇遇，我的心中不变天际，却装不了烦恼，像一路奔跑，放下书包，在云中轻飘，唯独渺小，多少风暴我都要逆流而上，越飞越高。清醒，此刻年少，青春正燃烧，哪怕这明天一路飘摇，也挥舞着骄傲。我无比清醒，梦远天高，却执意得到，人再会如期，不远万里，问近来可好。我无比清醒，此刻年少，热血在燃烧，哪怕有再多孤独难。 戒烟戒酒健身来了，原来和抽烟喝酒烫头啊，让我改名字改成戒烟戒酒健身。那你还想要酒？他在聊天室当中一听到汽车音乐会的声音，立刻满血复活了。更有人说我在办公室听到这样的歌都站起来。 PD 也说汽车音乐会大爱，谢谢你们的支持。稍作休息，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汽车音乐会完整收听。 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九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 汽车音乐会永不停止，继续前行。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拙，七彩云南翡翠一生拥有，世代传承七彩云南。 放飞灵感，将创意赋予生命，凭实力 PK， 扬魅力风采。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举办的潮涌大运河首届装置装饰设计艺术大赛现已全程启动， 构建梦想平台，承载缤纷精彩。 详情关注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 和官方微信京津冀之声 FM1006 公众号。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 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When it went down, it was so hard to breathe. I gave up everything in a slow fall down to the floor. Life was escaping me. I couldn't find myself till it was all lost, not anymore. I'm holding on to all the pieces of my heart's debris till it's time. I'll pull it together and fix myself eventually. And now it's mine. I found gold in the wreckage, put it on a necklace, keeping it cause I know that it's mine. I wear it like a message so I don't forget it, keeping it cause I know that it's mine. I know that it's mine. 这首歌是来自美国的创作型女歌手薄荷妹，大家亲切称她为薄荷妹，带来这首成名曲 Mine。 开口这样脆脆的女声，连她自己也说，哎，这是我影响我一生的音乐。好了，北京时间10点35分，还不到10点34分40秒，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好了，在我们的家族一群当中，现在已经开始热聊起来了哈，大家都开始分享中秋节你去干嘛，我去干嘛，我们都来干什么呢？哎，我要喝酒，我要去剧本杀，给我票给我吧。哎，现在谁家里的这个酒还没准备好呢？来，汽车音乐会就是这么豪横哈，送咖啡之后现在又来送酒。 我们的奖品呢是由茅台古园陈酿提供的399元的白酒两瓶啊。中秋就快到了，您家的酒还没准备好的话，抓紧时间来抢哈、啊，抢这份幸运了啊！如果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名额有限没抢到的话也没有关系，茅台集团的陈酿酒特价促销了，原价每箱是4794元六瓶。现在呢是每箱就是六瓶哈，只需要999元，还不到1000块钱。来，请客送亲友的朋友，赶快来抢购！怎么抢？电话记好了啊，400-999-1978，挺好记的，400-999-1978。我们节目当中也会有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获得茅台古园陈酿提供了399元的白酒两瓶，他是谁呢？先不告诉你，先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航征。爱情诺曼底，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把这一酒给你吧，一定送给朋友哈，别自己喝，你已经戒酒了。来，茅台古源陈酿提供的399元白酒两瓶送给你了，戒烟戒酒戒身。好了，今天节目最后来分享 Beautiful, so beautiful, come on 王俊凯的这首歌曲作为我们今天的收工歌。好了，我是腾斌，和你相约明天9点这档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有好歌还有幸运礼品，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正午有星光。说好了，明天9点北京音乐广播再见了。That when I look in your eyes, I know it's true. That when you're looking at mine, it feels so good. Yeah, I won't let you go. I wanna tell you, wanna let you know. You are beautiful, so beautiful, girl. You look beautiful to me. You are beautiful, so beautiful, girl. You look beautiful to me. Just tell me, girl, do you feel?My love so deep is for you. Say, do you feel what I feel? I wanna hold you so bad. We're gonna start a fire. Say, do you feel what I feel? Everything that you're doing to me is so incredible. Oh, you're so fine, I cannot behave. Yeah, I lose it all. Every time that you're looking at me. 填满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听音乐会。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以下是广告时间。 北广购物喜迎中秋佳节团购大回馈，9月7号至9月16号期间，北广购物全场商品95折，订购2件以上商品享9折优惠，订购5件以上更是享88折优惠，买得多优惠多，团购才给力。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